城寨在清朝覆亡之后就是一个没有王冠的地方，但是它有自发的秩序。我是杨师傅，你看的是城寨。 好啦， 好，我都要同翻一啲喺 Facebook Live 留言 咧，响尤其是喺我哋城寨嘅大台咧，我都话喂，同安静即系做配搭好新鲜啊，梗系啦，即系美女与野兽。好，同埋就有人话我同老萧打对台，真系我都唔想啊，真系大佬 劲啊，你就同老萧打对讲兜对台，劲啊！ 咁喂，讲真啦， 犀利。 咁我够可以话我同阿刘德华打对台啦，不过刘德华唔会。当我做下台啫，系咪先？咁啊，点解有啲人话咧？第一次咧，艳丽第一次听，以前好似叫做 念动力， 唔紧要， 名嚟嘅啫， 名嚟嘅啫。其实最紧要就系个核心嘅外围，唔系，即系最紧要嗰个就系嗰件嘢。其实即系我其实从来咧对名，所以我咧学你话斋， 系 我真系唔记名， 名嚟嘅啫。 我好我唔系唔记名，有时真系唔想记咁多嘢。 我唔紧要，我对于记人名都好差嘅。所以是有我陪你，你放心。 好，咁我哋继续讲啦。 头先讲咗六个 step 啦，啱啱就话喂，你做晒所有，但你有冇真系自己去念，即系读个篇声明读两次嘅字？ 嗱，呢个 point 我唔会咁啦，因为其实可能我脑里面读咯。 嗯， 我唔一定要读出嚟噶嘛。例如话我想做上市公司主席。 嗯， 我成日都谂嘅。虽然我嗰个 promo 就话教唔到你 IPO， 亦都教唔到你做 CEO。啊，養妻活兒唔難，但係咧，即係我自己咧，即係有啲咁嘅，我有咁嘅 vision 嘅，我會諗下啊，如果有一日我做咗即係 IPO 到我公司，或者我做到 CEO， 或者我做到上市公司主席，咁我會點咧？咁其實我已經做定好多叫 preparation。其實點解意念力咁重要咧？就係你做定啲 preparation， 而啲 preparation， 我成日都講嘅。什么叫聪明？聪明怎么来？聪明很简单，就是你平时想定很多 if and then，你这样问我怎么答你，那些人你多定答案袋在袋的话，人家一问你你就答到的话，你多些问题多些疑问问想想怎么解，那答埋自己，当然那个答案可以不断地去即越来越精准，令到它更加我叫啊，即令到更加好，那就令到你自己人哋觉得你聪明，跟住又信你。 其实中间咧，你会可能啲听众会有一个嘅疑惑，就系、是、喂，大佬，我离我嘅梦想太远啦。啊，我唔系，即系我而家乜嘢都冇，我点样可以成为一个上市公司主席咧？咁样系咪？即系佢连自己都唔相信啊，或者我根本我想去做一个好嘅 sales 嘅，但系我同人讲嘢我都惊嘅，我唔相信啊。咁而呢一个位咧，我哋喺心理学上面亦都有个研究做过咧，好出名嘅咧，就系、是、你要将自己咧 pretend to be， 你装作啊，自己系嗰一个人。即其实他甚至乎是有一个的心理学家，他是他本来极度出色的，即是在大学里面成绩非常之好，但他由于一次意外呢令到他读书是很困难，完全记不到东西，完全落后这样，但是呢就老师就教他、你就算你不得你扮得，结果呢他现在成为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他就以後就去研究這件事了，他叫 Amy， 但我忘記了他姓什麼了，然後呢他的學生都是這樣，有個學生他很沒有自信的，他就跟他說你 pretend to be， 你將自己扮那件事變成那件事了，然後他成為一個就是 pretend 得很好，令到全場有掌聲的人，而這個運用到我們剛才在意念上面，就是我們將那些特質容許自己裡面在內在建立，不只是 law of attraction 的東西的， 是因为你要坐一些能量或者你知识又好，或者你一些我叫 preparation 啦，总之 简单来说叫 preparation， 但是其实有 很明显的分别，就是你 prepare， 但是你仍然不是，你可以准备成为这件事，但是你仍然未是那件事，但当你当自己是的时候你就已经是，明白分别在这里吗？ sorry， 你見到我眼神，你知道咧喺度飄下飄下咧，我喺度諗緊嘅，其實我喺度諗緊，即係要細著嘅呢啲，因為呢個節目咧都話含即係含氧量咧好高， 係咯， 即係唔係一般咧，即係教你炒啊，我哋有你唔係呢啲， 好細微， 你繼續講講嗰個法則啊，嗰六個法則嗱，繼續頭先嚟 先講其中一個例子，即係其實入面講好多可能你話阿媽係女人嘅嘢咧，尤其是譬如啱啱我講個例子，咪話即係話喂，我要達成一個目標，我每日咁再去諗去做啊，但係佢咧。入面就有一個即係真實例子嘅啱講嘅嘢，咁呢個即係卡內基，佢有個死鬼老友咧，以前就係一個牧師嚟嘅，同埋一個教學家嚟嘅。咁佢咧就因為對當時美國嘅教育制度十分不滿咧，就諗喂，不如我自己搞緊大學啦，但要幾錢咧？$100,000喎。喂，你對一個即係一個牧師$100,000，何來$100,000又唔係生意人？佢死諗難諗，死諗難諗，我咪講粗口啊！死諗難諗都諗唔到點解？但問題咧，佢就開始用啱之前嘅方法寫低曬啲目標。如果我唔理，我寫低個日期去做嘅時候，佢靈機一觸嘅時候咧，就將佢呢一個嘅想法去演講。之後佢演講完之後，咁啱就有有錢人俾張支票佢，我達成咗目標。 Bingo！ 啱啱嗰個真事本書入面有寫呢個真人真事，大家去查翻咧，佢即係呢個故事係真嘅。 好啊！我講講，我插嘴唔好忍唔住啊！真係今日咧好興奮， 又叮一聲我又 叮一聲，我真係叮一聲。因為其實我正正就是做緊佢要做嘅嘢，又係諗一個夢想。其實我的夢想不會爭得很遠嘅，即我不會話諗到由零穿緊魚蛋，跟住話我要上市公司，咁啊真係好似有啲遠。例如我穿緊魚蛋，我會諗咩呢？我會諗住一間鋪，第一間鋪先。咁梗係唔係買間鋪啦？買間鋪即係等於上咗市啦，香港地。OK， 有一億㗎啦。OK，anyway，我會係做一啲我自己能夠 reach 到嘅。就不會太遠的。咁而家去到我呢個 step 啦，我諗緊嘅嘢咧，就正如頭先咁講，你有冇發覺一個問題啊？佢如果有呢種心態嘅話咧，佢會寫低好 precise 咁寫低幾時做到，我點去做到。其實佢就係將呢啲嘢成為已經準備咗，同埋佢跟住咧開始佢嗰個觸覺咧。彈得出嚟啦！ 同埋好多時就係你將佢實像化啊嘛，即係佢如果佢你個入邊未出呢一樣嘢嘅時候，你根本唔會接觸得到，或者你冇將佢個實相展現出嚟啊嚇。咁所以其實佢就會難啲出現咯。你要可能要機緣巧合之後先至會出現咯嚇。咁而頭先你所講，你會唔會去到咁遠嗱？如果以能量上嚟講啊嚇，如果我哋再去遠啲嚇。以能量上嚟講咧，其實願望咧係所有嘢都係一樣嘅。 哦， 係啦，所有嘢都一樣，只不過喺你身上，你相唔相信？如果你相信你可以擁有100億，好似好遙遠，係咪？你徹底相信，而你可以成個配合嘅話，下一秒就可能會出現，或者佢以佢嘅一個嘅 combination 最快宇宙會俾到你嘅。 其實你講完今晚聽完之後咧，我會將我銀碼成大100噶啦。 冇問題㗎，冇問題㗎， 因為其實反正啦，我哋話齋 數字其實一樣㗎啫， 數字一樣嘅，即係當然啦我喺度咁講，唔係話一定要話啊，要揾到，一定要揾到咁多，但係即係我成日都講嘅，你我呢啲咧衰仔嚟嘅，就算我到唔到100億嘅，我到一半我都掂啦。 不過當中咧，你要留意一樣，雖然數字其實無論你1億。$10,000,100,000,000，其實在能量上面是一樣，因為它一定存在的嘛，這樣東西也不需要擔心資源分配的問題，宇宙會給到你，即正等於我們現在的生活就是幾百年前皇帝的生活來的，是不是同樣的東西。而實際上呢，你怎樣可以達成這個願望呢，就很牽涉到你中間你那100億要來做什麼，你知不知 道？我知道的，其實我知道的，其實我都說我知道怎樣去花怎樣用它，所以呢那天呢我都跟 Lance 吃飯的時候都問，喂，六合彩中了8,000,000，那晚阿細良都問啦，喂，不知道 Carmen 還是明講的，就說如果拿了8,000,000，很多人是 handle 不到的， 是 因為他根本就沒有這樣的 preparation。 沒錯， 有都試過啦，有個衛員不知道什麼中了兩次六合彩，一次中六環彩還是什麼鬼，一次中六合彩， 那個印度人 是吧？不是，一個香港人來的，結果呢，最後就家散人亡， 是正常 的，因為他根本就 不是正常的，即是常見，應該是 因為他沒有這個心理準備，他沒有個 vision 是怎樣去，但給我，你就算現在給100億我，如果我過了今晚之後，我想著怎樣有100億的話，我一直在想，如果我有100億我會做些什麼呢，可能我會開學校，我會開義學啦，我會開一啲輔導啦、心靈啦，都係同一啲教育有關嘅嘢。我會做啲環保嘅嘢啦，我會諗好多，跟住我開始喺度 plan 啦。 係， 好啦，我開始會 sensitive 對呢類咁嘅嘢，跟住咧，我每一次去做 present， 好似頭先嗰個校長咁樣， 那個神父咁樣，佢想慷慨$1,000,000。喂，嗰啲60年前$1,000,000天文數字啦。但係佢就係每一次，可能佢都散發出啲咁嘅能量出嚟，話俾人知我想要呢樣嘢，我充滿咗準備啦，期望，同埋我都會喺我語言上講出嚟，表達出嚟。咁於是就有個富翁聽到之後，跟住話嚇，相同理念嘅，我同你一齊去達成咗佢。 係。 嗯， 但是如果你不是的，你一直都不相信的， 收埋的，不出去讲的， 同时你要表达是很重要 的，即是我们表达的时候同时之间就是强化我这个信念，因为你只要自己相信你才敢不敢跟人家讲嘛，你不信你连自己都不信你就不敢讲。 我听另一个网台讲一个 term 就叫自我应验、 嗯、 我所以为什么找你来呢，今次呢就第一上次撞到，第二就说我经常都跟你搭住的，你就录完这个练心术，练心术到我啦，咁次次见到面都跟你打招呼，但我始终都想有一次呢，就因为我做你嘉宾，即系你做我嘉宾，咁今次应验咗啦。咁其实我都话啦，嗰个自我应验嘅话， 嗯， 就系其实都系呢类咁样。嗱，我听佢讲嘅话，自我应验好得意嘅。你想住扑咗落去个窿度咧， 嗯，你一日一定扑噶。系啊，头先我哋嗰集咧，我哋讲生 cancer。 嗯， 系啦，咁系癌症嘅，癌症其实本身是一个情绪嘅问题嚟噶嘛。 等阵先，帮你卖个广告，练心术几点做啊？星期日， 逢星期日嘅12点到1点半， 记得睇城寨啦。 系啦，记得睇城寨。咁我嚟紧嗰集就会系讲癌症啦，咁好系同我哋情绪有非常之重大嘅关系。咁、而好重要嘅就系咧，其实你一个人想死嘅话咧，身体一定会俾你死嘅。是啊， 其实就是做即是成功一样的啫， 冇错啦，反转啫嘛。所以如果你将个念头去改变，将你的心态去改变，即系，但系好多生 cancer 嘅人就喂，我不停睇医生，我唔想死，但系你内在入边你觉得生不如死嘛。 Bingo，、我老婆有个朋友咧，成日都话，你成日去旅行啊，你咪嘥晒啲钱。佢咧就成日郁郁寡欢嘅，唉，我觉得呢个医生平啲啊，同呢个医生 OK 啊，结果佢啲钱咧 就系咁送晒俾医生啊， 冇错啦。真的，一年看很多醫生的、我老婆本來都是一個、負面情緒的人的，但是即可能跟得多這些顛倒之後呢就開始一個人呢 正面 一點，正面一點，以前都覺得什麼都不行的，我就不是這樣，我反過來我覺得什麼都可以，這個世界上沒有東西不行的、在我立場，即除非你說即突然間要我要懸浮這樣即可能如果你 train 過，可能我覺得可以的、沒人不行， 其實實際上是有得 train 的， 扭个筋都得啦，明唔明先？嗱，坚噶啦，你攞再攞翻出嚟，我摆呢度， 摆咗上网啦，摆上网先啦，相影咗啦。 即系咁讲啊，我觉得即系话，自我应验。 嗯， 我响做生意嗰度，我其实我话俾你知，即系其实验嚟嘅一种，我已经系真人话俾你知，我成即系实现咗好多次噶啦。 嗯， 即系你如果你话你之前有个做汤嘅， 嗯。 你想住做好啲嘅，咁如果你想住我要点做好佢，点做好佢，咁你跟住咧会谂下条路点去令到佢好啲，例如话听生意好啲，然之后问下嗰条苏仔，咁跟住可能讲一两个屎窍俾你系错嘅，但系唔系，你响错呢度摸下摸下，摸一条啱嘅窍出嚟，冇所谓噶。 或者簡單啲講啊，譬如話我哋咧好多時，譬如我哋諗起某一個人咧，忽然之間嗰人就會打電話俾你啦。 喂，我真的試過有一次邪到點咧，我同我朋友喺度講緊一個朋友壞話，咁嗰日我哋做我自己 一講曹操，曹操就 嗰個人咧就從來都唔會離開元朗半步嘅，但係嗰日竟然喺尖沙咀撞到佢，仲要係唔夠5米，我仲係啱啱嗰秒鐘係講緊佢出現， 係啊。所以其實呢個都是我哋意念的發放咧，嚇、即係我哋諗起某一啲嘅嘢咧，某一啲嘅嘢就會啊，忽然之間就會出現啦。譬如你去到做生意的時候，你會不會想啊，可能呢一單生意某一個人很重要的、你希望可以跟他有啲接觸的，你咪嘗試去想像啦。啊，嗰日我打到電話俾他跟他傾到偈嘅，而暢談甚歡嘅，即係或者嗰人你可能很難接觸到都唔定啦嚇、或者係點樣樣都好啦、你可以嘗試咁樣去想像，咁可以絕對幫得到。 前嗰排我都諗過揾阿759林生傾偈咁收尾我一個月前都訪問了他，不過就不是這個節目，在另外一個節目上、都即其實都有一點你剛才說這些、 exactly， 想做那些做了好了。 不過這樣呢就可能涉及一樣我覺得是很重要的，就是裡面的法則就是什麼呢，創想像力、 哦，一定啦。 其實入面佢講，原來佢話即係呢本書作者就話分兩種嘅，邊兩種呢，可能就係一個叫做綜合型嘅想像力， 即係咩嚟咧？佢話將舊嘅觀念啊、構想計劃嘅重新整理嘅組合啦。咁呢、這個呢呢方面能呢方面就係冇一個創造，而創造就係咩咧？啱啱另一種嘅創造型想像，佢係咩咧？透過創造型嘅想像力能力咧，佢係人類嘅有限心靈就會直接同呢個無窮智慧連線啦。講到好似好即係好虛咁樣。 仲啊！ 佢語感同埋靈感咧，就係、是、透過呢個能力獲得嘅。所有基本同埋新嘅構想咧，都係藉住呢種嘅能力傳至個人嘅。佢話咩咧？呢、這個重點啊！一個人可以透過呢種能力進入或者聯繫他人的潛意識。 頭先我咪所講嗰啲 pretend to be 咪就係咁樣咯、嗯。你成為某一種人，就係、是、連接咗嗰一種人嘅能量咯。如果你話虛啲咁樣去解釋一下，即係譬如我想成，我想像我自己成為即係假設啦，Steve Jobs 咁樣嘅咁。我咪可以 feel 到、啊、原來咧佢諗緊呢樣嘢嘅時候咧，佢入邊內部係點樣運作嘅？ 即係變成係佢嘅性格。 係啦，變成佢嘅時候。哦嗯你變成佢啊嘛，咁你咪可以 feel 得到佢係點樣？ 喂，同埋有時佢即係另一本書又講咧，你譬如話我有啲問題 IT 上嘅嘢難題解決唔到，就喺潛意識講，我入面有一個嘅顧問嘅 Steve Jobs 浮出嚟，你同佢對話傾偈，譬如話分鐘你認識啊759老闆嘅、嗯，如果我自己又開呢間即係鋪頭嘅時候，又係賣啲零食啊，我想開浮出嚟浮啊嗰、那個老闆，佢同我對話，佢會點策點做咧？佢又可以嘗試用呢樣嘢係即係一個鋪度，一個群體嘅鋪度，攞啲靈感翻嚟嘅。但係大問題呢樣咧，可能啲人話初流咧，喂你吹水嘅啫。但係問題佢話呢啲能力其實係人與生俱來，就好似肌肉咁樣，你要訓練，每越做得多嘅時候，佢實現嘅時間越短，同埋你要相信呢一樣嘢先做到。 呢啲咪即係自問自答咯。其實自己問翻自己答翻啦。 唔同嘅，唔同嘅，唔同嘅，因為咧係完全另外一樣嘢嚟嘅。你自問自答都係，我諗到乜，我自己喺度噏嘅啫，都係用緊呢一個腦。 係。 佢頭先係用緊呢一 創造性 嗰個。用到我哋嘅潛意識，我哋催眠入邊咧係有一種咧，就係揾內在智者。咁啊，好，譬如嚟做治療嘅人咧，佢哋好多情緒、好多民生嘅問題，覺得冇可能解決得到，係咪？但係咧，往往其實咧，我哋成日都講噶啦，整個人生都係由你入邊，你係。每一分每一秒，你的喜怒哀樂你都知道噶嘛？你係永遠最清楚，所以邊一個解決的方法嘅 combination 最好一定是你最清楚，而唔係我。 哦， 明白我意思係咪？ 明白，我依家明啦，真係好明白。 係啦，咁所以咧，我哋咪問翻你真正內在個你最有智慧嗰你點樣去解決呢個問題咯？ 喂，咁我想問一下，如果有時日頭諗咗好多問題，跟住發夢解答到嗰啲係咪又關唔關佢事？係咪潛意識？ 關啦，你聽翻我上一集。講夢境或者我有兩集講夢境嘅，亦都有一集係講緊吸引力法則嘅，大家都可以聽一聽下。咁其實係因為我哋潛意識係好有大智慧，而我哋嘅潛意識唔係淨係牽涉我哋自己嘅智慧，因為有個人潛意識同埋集體潛意識嘅。 你知唔知好慘啊？我有一次咧，我有一個科技上嘅問題咧，我解決唔到啊。我有一次咧發夢真係諗到啊， 正常係啊係啊， 但係之後唔記得咗記起佢，我唔記得咗將佢咧即係。永久寄存啊！我唔記得寫低佢啊！ 你做催眠問翻出嚟，又或者係如果你識得呼夢嘅話，可以呼翻個答案出嚟。 嗱，即係大家嗱，唔好諗得咁神奇啊！即係大恩好負責咁同你講，我有好多技術上或者一啲生意上嘅嘢咧，係喺呢度咁解決嘅。即係唔好講得 唔神奇嘅呢啲係呢啲係好普，即係我哋無論我哋講新心靈也好，其實佢哋其實呢啲全部都係心理學嚟嘅啫。honestly 係啦，好簡單啦，傭嚟噶嘛，即係譬如靠傭心理學大師啦，榮格啦嚇，咁其實佢好即係講咗好多呢啲，我哋點樣用夢境去揾答案啦？夢境代表我哋嘅一啲嘅情緒嘅展現啦，話俾話緊一啲信息俾我哋聽，話緊之後會發生嘅乜嘢事俾我哋聽，都有嘅，咁樣咯。 嗱喂，咁啊～嚟到剩翻，哇！喂， 冇啦， 冇得啦， 仲有十分鐘 啫。 不過我好開心，就話俾你知咧，過咗， 咦，過咗啦， 有六個，有六個，有六個 like， 係咩？ 咁咧352個啦，咁咧而家仲爭48個，大家仍需努力。咁咧呢個網聚咧，到時咧點 啊？ 咁我就會分享，我會將不如咁啦。我將嗰100個要點咧，就會喺個網聚度咧，就一次過宣讀曬出嚟。咁至於做唔做 live 或者可能做 live 啦，到時再諗下啦。 咁啊點啊？到時 係啦。咁到時阿 Lens 會跳舞啊、唱歌助興啦。 好啦，你咁睇咪做咯。 係啦。佢啲鋼管舞。 咁另外啦，最後一個問題問你啦。 嗯。 如何面對逆境？喺心理上嗱，其實咧，我希望唔係啦，但係即係以而家嘅市道嚟講咧，就。都其實即係零售咧，我知道係幾寒冬嘅，同埋即係我好明顯見到嘅個市面上，我講好多次啦嚇，響我上一集都有講啦，咁有啲人都話都見到商場確實係冇咁多人。係我琴日都去一個商場， 在新界某區我不講啦。咁啊，見到真係成個場咧，我話俾你知，打北派仲得嘅，真係放飛鏢啊、回力鏢啊，全個場係做到嘅。好啦，如果你係裏面開緊鋪零客，你點可以調節自己嘅心態咧、心境咧？因為其實呢個好重要。 係，即係正等於咧，有時我哋都係咁樣去睇嘅啦。既然頭先我哋所講到啦，任何嘅願望。其實都沒有任何的限制的，是不是？你任何想像出來，哎，我想要多些生意，或者我要生意好的，其實都沒有限制的。但是呢，我們很多時候就困住了，我要個商場很多人我才有生意。 我get到了，你繼續說。 是的，但是如果我們將個意念發送得正確的時候，個重點精準，我們只是要，我們的目標，我們要這樣的今天的錢，我想呢每一個月我可以過到怎樣的生活，然後呢，你將你發送這個意念出去的時候，你見到的機會就不只是商場那一裡，你可能是，喂，我可以搞網上網店的，是不是？我可以搞其他的，你那些的東西就會來到了。是的，這個是很多時候我們將自己困了在某一種的結局裡面。 喂，其實你這個就是想像力咯。 Exactly， 沒錯 啦。我又潑冷水了，即我又即有一個角色， 對，非常 好，我即做了一個角色，這樣好像潑冷水。喂，你們這樣經常說，哎，我店頭明明沒有生意，我就死守啦，可能即可能 有人來了，怎麼辦？喂，但會不會賴嘢呢？分鐘應該是適當的時候就要撤退，要全身而退。如果這樣太過正面樂觀積極呢，是不是沒有了一個即 憂患意識， 憂患意識即是我自己不懂得防備這樣，會出事呢？ 你答吧， 你想不想答到先？ 我用我生意佬的角度啦，其實呢我不會這樣，你這種叫你理性去樂觀和用一個不理性樂觀是兩回事。即 是怎樣呢？ 理性樂觀你就要看看數據啊，例如說剛才都說我我靈活變通，我立刻不要個店，我轉做網上，可能另有一片天。而家我知道，如果阿 Sally 聽緊嘅話咧，咁 笑緊啦， 佢一定會立，係啊係啊， 啊哎、 開多啲啊， 執多啲鋪頭， 又多個客咯。咁唔係，事實上係噶。咁你咁嘅樂觀同你嘅悲觀係，我覺得唔關事。你繼續， 你頭先所講就係有一種負面嘅情緒喺度，就係我只係死守。是不是而不是，我善用現在這個的地方，我可以就算我開網店我都可以拿來做倉的，是不是？即你可能都照樣交租，你當你有個新的機會的時候，你看不看到嘛，你 feel 不 feel 到，其實可能是一個商機。 其實想這個舉個例子，屯門呢可能大家都知道哪裡，新墟有個什麼巴黎倫敦樓的附近有個商場，就是一個死場來的，怎麼變成一個生場呢？開一間懷舊的茶餐廳，還有酒一開之後呢，全部旁邊都全部生返曬出嚟，就因為一間咁嘅懷舊咁嘅茶餐廳同埋酒樓。 調翻轉有一個壞 case 咧，就咩咧？旺角係咪廣華街啊？本嚟有一間升級嘅真係米芝蓮嘅點心，好玩 啊！ 咁嗰個業主就以為因為地方就益咗你，令到你紅，原來唔係，原來根本人哋啲嘢好食。跟住咧，當嗰個人 頂唔順啦， 走咗之後咧，頂你交咁貴租埋你走咧，人哋撲。第二啲發展商撲到請你啊！ 你嚟啦， 你嚟啦，免租都俾你嚟啊！因為你帶定咗其他，結果咧嗰度而家咧租唔翻個價錢啦，仲要拖累到旁邊嘅鋪都減埋租。 所以唔係點解有時要成品擺喺頂樓，就係吸啲人上去啊嘛？你比較平租成品就咁解啊嘛。 講到呢啲啊，講成功法則，不過唔緊要，呢個節目講生意係 OK 㗎。咁仲有冇補充啊？即係至於嗰個逆境。 逆境之外就是即係我哋個心態係好重要嘅。頭先阿 Les 所講就係我哋即係我成日都講我哋嘅正即係 positive thinking 同我哋 positive 嘅心態係完全唔一樣。 即係咪正能量同埋正能量係兩樣嘢嚟嘅咧？唔係呢個唔係講笑啊！ 即係你如果淨係一邊諗，我咁就一定好，咁就一定好，但係你入邊內在你都唔信嘅，你完全都唔 feel good 嘅，你根本你好勉強咁樣去做嘅，咁你呢一啲就。好難會成功 的。其實我由即係你講呢啲咩，即係咁自我相信咧。其實我由開始到尾咧，我都係衷心地相信。 但其實你細個你話你賣金魚有冇呢個 vision 嘅嗰陣時細個？ 嗰陣時我都有少少嘅，我會諗下我賺咗啲錢之後又點使咯。 咁貼咁嗰陣時賣財神有冇咁諗咧？ 梗係有啦， 即係財神賣到之後咧，應該買咩玩具玩咧？ 其實我細個嗰陣時已經開始要諗下，我會諗下如果我派財神，我首先點樣去第一步？即其實已經有嗰個 mind practice， 我叫 mind practice 已經做咗呢樣嘢先嘅。不過就我冇一個好學術嘅 plan 俾我，亦都唔知道原來呢樣嘢係咁嘅。我由細到大好中意幻想嘅，我都話嘅啦，我俾我老豆鬧我，話我 望住你保时捷，你真系，你点会揸到啊？ 好高骛远， 好高骛远，读多啲书先啦。咁其实啱嘅，佢啱嘅，不过就即系佢方法唔啱啫。其实应该佢会鼓，应该鼓励我。你咪幻想下揸咗落去 个感觉， 你个感觉系点样？有几咁 好？揸条车匙落去， 范冰冰咁啊，咁样会点啊？咁啊，系咪先？周秀娜坐喺你隔篱，系咪好 happy 啊？ 谂下都唔使死嘅，系咪先？ 系啦，谂下唔使死噶嘛。咁我就会一步一步咧向住呢样嘢发，答即系答，即系答到啦。咁所以其实细到大，我都会系我会咁一步步咁谂，我都好负责咁同大家讲，我真系其实好多嘢我都系而家系超额咗完成噶啦。咁 太好啦吓！ 即系。系咯，我只可以讲，我唔想讲太多，一阵俾人哋驳我。 我可唔可以买个小广告啊？ 点啊？ 系啦，就系咧，如果大家对一啲譬如啲意念上面嘅嘢啦，新心灵嘅有兴趣，除咗听我个节目《练心术》之外咧，亦都可以，因为而家咧我帮紧新心灵平台咧做一个嘅义工，系啦，咁就喺四至六月啦吓，喺香港咧，全港有40多个中心，有450场嘅工作坊，全部都系义务导，即系啲好资深嘅导师义务新心灵导师义务去教嘅。咁而嚟參加人哋嘅人咧，即係需要俾50元嘅，俾翻 Santa 做一個佢哋即係燈油火蠟， 係 啦，係啦，即係最 minimum 嘅 operation 嘅一啲嘢嘅費用。咁50元平時嗰啲班即係都有成即係100元、几千元都有嘅。咁佢哋係好好啦。咁好多謝呢100多个導師嘅貢獻，同埋40多间嘅中心嘅貢獻啦。咁就大家只要上 www.bmmformatsppforpeter。.hk 入邊 click 上二間就 OK 啦。 一陣間，講一陣間啊 ，Lens 小， 一陣間， 一陣間係嘛？一陣間俾你， 打翻俾你啊，係啦，打翻上去依個。 係啊，上面直接報名就得㗎啦。 喂，大佬，我三皮九人仔啊， 係啊， 現兜兜，而家 50元， 50元喎， 仲有400多场啊，而家都仲有成300场，我諗200-300场都仲喺每一日都舉行緊。 嗱，我唔希望咧，其實今日咧，我好擔心咧，呢個節目咧，第一我驚悶啦，第一啲都唔悶啦。即係其實咧， 有好多嘢可以講嘅。 我話俾你知咧，其實打通咗我有啲 任督二脈， 有啲任督二脈。其實我唔怕講，我都通咗噶啦，因為一路都相信我呢啲嘢，所以對我嚟講唔係一啲咩太大，反而佢打通咗某啲嘢。我好即係再喺度再三強調，今集唔係導人迷信，係全部有我實際一個人版喺度，有好多嘢fulfill 到啦。亦都帶嚟我多喺人生上嘅自由，即係因為其實如果有啲嘢你 fulfill 唔到嘅話，你係冇咁嘅自由。 冇 錯。咁而家我已經係好自由自在好多嘢。咁我希望大家即係做生意唔係話淨係啊著件老西，係有陣時真係都需要咧喺心靈上，因為咧學 我叫安靜。 唔係啊，唔係你啊，學阿暴龍哥話齋啊，睇我要做 model 啊。 OK， 佢要講啊，一個人最緊要咩？黐字 氣質， 氣質。因為其實氣質咧，我覺得係由內到外。 Exactly， 完全係。 頭先你講嗰啲有冇自信啊？行出嚟，我相唔相信我做到呢張單啊？我如果相信嘅話，我就覺得我有咁嘅能力去fulfill 到你嗰啲，跟住進一步就係話。我告诉你我做到之余还要令到你心服口服你会第日相信我同埋成为我的好好的盟友或者成为我的一个好好的合作伙伴或者客户都好。 咁 变咗呢个关系咪一路牢固咯咁我又讲咁多点解讲得咁恳切认真呢因为真係发生住我自己身上。 同埋你嘅幸福就係咁嚟㗎喇。你諗下如果你嘅生意伙伴都可以成为你嘅朋友嘅时候你人生嘅挫败咁咪少咗好多囉。係咪？亦都係咧，你多咗好多人支持你咯，係嘛？甚至乎你喺屋企人嘅關係上面，你都可以做得到呢一樣嘢咯。 係，咁同樣再啦。咁啊，最後尾咧就你咪要講講呢個。 係啊，你要講。 你好講啊！咁啊，大家咧，其實我 OK， 咁咧就多謝啦。有啲網友咧就捐錢嚟嘅，咁咧就好唔好彩地咧就寫咗一個錯嘅抬頭啦。咁其實個抬頭咧應該係 Up Publications。Limited 有 S 噶，咁麻煩阿 Lens 又打翻上去啦，同埋阿安靜頭先講嗰個新心靈工作坊啦，咁有400多场 啊，寓教寓學 係啦，一個好好嘅一個，因為其實咧，記住真係唔係淨係著件衫話咩關刀領去見客攞個 LV， 唔係立曬名牌得嘅，真係要需要一份自信，自信係點嚟啊？就係、是。由內到外發出嚟嘅，唔係噴香水。我從來未問過佢有香水嘅，佢唔需要嘅。有好多嘢係黐字。好啦，今集生意好啲。